攻读民长记第十一章。基累阿德人伊弗大是一个英勇的壮士，是妓女的儿子，他父亲名叫基累阿德。基累阿德的妻子也给他生了几个儿子，正妻的儿子长大之后把伊弗大逐出，对他说，你在我们父家不能承受产业，因为你是外父的儿子。伊弗大就从他兄弟面前逃走，定居于托布地方，有些流民聚在他那里，从他来往。过了一些时候，阿蒙子民与以色列交战，当阿蒙子民同以色列交战的时候，基累阿德的长老到托布地方去请伊弗大回来，他们向伊弗大说，请你来做我们的统帅，攻打阿蒙子民。伊弗大回答基累阿德的长老说，你们不是恨我，将我逐出我的父家，现在你们遭难，为什么来找我？基累阿德的长老对伊弗大说，我们现在来找你，正是为此，请你和我们一同回去，攻打阿蒙子民，做我们做基累阿德所有居民的首领。伊弗大对基累阿德的长老说，你们领我回去同阿蒙子民作战，如果上主将他们交给我，那么我就做你们的首领。基累阿德的长老对伊弗大说，上主在我们中间作证，我们必照你的话实行。伊弗大就与基累阿德的长老一同回去，百姓立他做他们的首领和统帅。伊弗大在米兹帕，在上主面前又把他这一切话陈述了一遍。伊弗大就派使者到阿蒙子民王那里说，你我何敢竟来我这里攻打我的土地？阿蒙子民的君王对伊弗大的使者说，因为以色列从埃及上来的时候侵占了我的领土，从阿尔农河到亚波克河直到约旦河，现在你应和平交还。伊弗大再打发使者去见阿蒙子民的君王，对他说，伊弗大这样说，以色列并没有侵占摩阿布的土地和阿蒙子民的土地，因为以色列从埃及上来的时候是经过旷野到了红海而来到卡德士。以色列曾派使者对鄂东王说，请让我们经过你的领土，但是鄂东王不肯答应，又打发使者到摩阿布王那里，但是他也不肯，于是以色列便逗留在卡德士。以后他们经过旷野，绕过鄂东地和摩阿布地，从摩阿布东面而行，在阿尔农河那边安营，他们并没有进入摩阿布的境界，因为阿尔农是摩阿布的边界。以色列又派使者到阿摩利王西宏及赫什彭王那里，以色列向他说，请让我们经过你的领土到我们的地方去。然而西宏不信任以色列，不准他们经过他的境界，并且西宏还召集他所有的人民在亚哈兹安营同以色列交战。但是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将西宏及他全体百姓交于以色列手中，击杀了他们。于是以色列便取得住在那地的阿摩利人所有的土地，取得阿摩利人从阿尔农河到亚波克河，从旷野到约旦河所有的土地。现今上主以色列的天主由自己的百姓以色列面前驱逐了阿摩利人，难道你还要占据着地吗？你岂不是应占据你的神格摩士赐你占领的地，而我们应占据我们的天主上主由我们前所驱逐之人的地吗？现在难道你比摩阿布王希波尔的儿子巴拉克还强吗？你何曾与以色列争斗过， 或者与他们交战过。以色列住在赫士旁及其附近村镇，阿洛厄尔及其附近村镇，阿尔农河沿岸各城镇里已有300年之久，为什么在这期间你们没有收回的？所以我并没有得罪你，而你竟要加害我，与我交战。愿裁判者上主今天在以色列子民与阿蒙子民中间判断是非。但是阿蒙子民的君王不肯听从伊弗大向他传报的这些话。那时上主的神降于伊弗大身上，他就走遍基肋阿德和穆纳谢，来到基肋阿德的米兹帕，又从基肋阿德的米兹帕到了阿蒙子民那里。伊弗大向上主许愿说，若你把阿蒙子民交在我手中，当我由阿蒙子民那里平安回来时，不论谁由我家门内出来迎接我，谁就应归上主，我要把他献作全燔祭。于是伊弗大到阿蒙子民那里与他们交战，上主把他们交在他手中。于是他从阿洛厄尔击杀他们，直到米尼特，直到阿贝尔格拉明，共20座城，实在是一场大追击战。于是阿蒙子民在以色列子民前屈服了。伊弗大回到米兹帕自己家中时，看他的女儿出来击鼓跳舞前来迎接他。他是伊弗大的独生女，除他以外没有别的子女。当伊弗大一见了他，就撕破衣服说，哎呀，我的女儿，你真使我苦恼，太叫我作难了。因为我对上主开过口，不能收回。他回答他说，我的父亲，你既然对上主开过口，就照你说出的对待我吧。因为上主已对你的敌人阿蒙子民为你报了仇。他又向父亲说，请你许我一件事，给我2个月的期限，让我与我的伴侣到山上去哀哭我的童真。他答应说，你去吧。就让他离去2个月的时间，他就去了，与他的伴侣在山上哀哭自己的童真。过了2个月，他回到父亲那里，父亲就在他身上还了所许的愿，他还没有认识男子。于是在以色列成为一种风俗，每年以色列少女要哀悼基肋阿德人伊弗大的女儿，每年4天。